生当饭食，佢哋话佢哋最积极。我系谢志峰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eanut.com， 我系林卓廷。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.com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好了，又是广告时间啦。人民超市深水埗分店呢，喺今个星期五六日，就即係24至26号啦，就早上11点到夜晚7点半就举行呢个清仓大倾销。咁啊，所有货品都系会超底价嘅发售，包括黄牌腊肠就减至呢一个就160蚊一斤，鲜鹅润肠170蚊一斤，鲜鸭润肠咧就155蚊一斤，而韩牛火锅片啊都只系99蚊嘅啫。咁其他急冻食品，记得今个星期五六日11点至到7点半去深水埗医局街221号人民超市选购啦。好啦，咁啊，好啦，翻嚟啦。咁啊，大家即系头先都听咗阿明啊，即系见到阿明即系保释出到嚟嗰个风采啦。咁我覺得佢真係嗰個戰鬥狀態非常之 fit 啊！咁 相當唔錯 啊！而且佢理路亦都好清晰啦，佢所講嘅嘢，即係我覺得即係 其實兩個重點啦，我聽到啦，第一就係話不要懷憂喪志啦，即係唔好意志消沉，喺面對呢個逆境嘅時候，係咪？第二個就係唔好忘記，即係佢背後即係新界東北嘅係。居民 呢個係重要 嘅抗爭嗰個背後嘅意義，因為點解咧？睇咗個 form 就我俾人拉，就諗住去抗爭啫，即係政府點樣契弟啫，冇諗其實成個 issue 其實係唔能夠喺成個過程裏面係突顯同埋反應 嘅。係佢咁，佢今日就多謝好多人啦，咁啊主要就係多謝屋企人啦，咁啊尤其係佢女朋友啦，咁啊即係不離不棄啦嚇，即係又寫情信啊，又剩啊，咁就而佢女朋友亦都寄好多即係劉曉波嘅自傳又好啊，曼特拉嘅即係回憶錄又好啊，咁啊令到佢吸收咗好多呢一方面嘅營養。其實講真，我覺得就咁樣嘅，一個人喺困難嘅時候，喺困厄嘅時候咧。如果你係可以將自己同呢一啲咁嘅歷史偉人士比，其實你會覺得自己好渺小嘅。 嗯。 咁而喺咁嘅情況底下咧，其實我覺得佢亦都係呢啲即係歷史人物嘅交感咧，嘅感通啦。其實係咪即係可以自己都可以從中係學到一啲嘢咧，而係可以為香港人帶嚟到一啲嘢咧？因為其實講真啦，香港民主運動。即係坦白講，即係咁多年以嚟，即係三四十年啦，我哋真係有犧牲嘅人唔係好多。咁我哋香港去到一個新常態啦，一個打壓新常態啦。咁呢一啲咁樣嘅政治反、良心反不斷咁樣多嘅時候咧，如果我哋真係好似阿明話齋，即係香港人咁易灰心嘅話咧，我覺得即係香港人亦都太過脆弱啦。而講真。我哋面對一個而貪啊，《時代周刊》都屈服於即係習近平嘅時代嚇，話佢中國贏了啦，係嘛？即係好多呢啲咁嘅西方媒體都覺得呢一個係世界上最強嘅獨裁者。我哋喺呢個自由世界嘅前沿咧，其實我哋係好多人都係將個希望咧係寄付喺香港身上。 其實咧，我自己嘅總結咧， 係 香港呢一個嘅政治打壓咧，係推遲咗20多年。理論上應該是97年回歸之後就開始逐步逐步嚟，我們已經是遲了，就亦都可以說是好彩了。你想想，在港英殖民地的年代，未前途談判之前，港英都是很嚴厲地打壓的。當年即是熊仔長毛喂，在中聯辦門口不斷以抗議一下，冇發生任何嘅即係暴力衝突嘅，都3個月啦。 嗯， 喂，所以 佢係第一個啦，佢哋真係先行者咧。後期佢再告我哋相類似嘅罪行嘅時候，因為已經係踏入港英殖民地嘅最後嘅歲月，喺呢、這個即係非殖化的過程裏面，即係港英全部鬆手，法例就喺度噶啦，全部鬆手，即係法庭又配合，即係求其其係嘛，求其判下社會服務令啊，甚至乎係罰下錢啊，算數咁樣。你諗下，其實喺港英嘅年代，未開始前途談判，未簽中英聯合聲明，未諗住撤出香港嘅時候，喂，背後一個民主嘅地方，一個國家，都一樣咁喐我哋啦。 嗯， 係離遲咗二十年，我可以咁講就係、是，其實應該係神早到嘅。即係如果你面對背後一個獨裁嘅政權，唔好話係咪一個即係民主嘅政體嘅英國嚟做比較。 嗯， 其實佢已經忍讓咗我哋好耐。啊！幫佢講句説話就佢忍咗我哋好 Q 耐嘅啦，大佬。 唔係呢個確實係， 係嘛？喂，佢初時諗住用十年嘅時間令到人心政權回歸，發覺唔得，就嗰你幾次，零三七一國教，你再嚟，今次佢忍無可忍，再配合習近平嘅管治。嗱，我嘗試從呢個客觀嘅角度分析嘅。即係我梗係唔同意佢呢個做法啦，從來咁樣打壓嘅意見都係錯㗎啦，你要批㗎啦，你政權係、嗯、即係你要付出個代價㗎啦，係咪嗱？你製造政治反啊嘛，你製造政治反，反而我哋嘅民主運動就有明天啊、 嗯， 因為我哋有着力點啊，我有政治明星啊。 嗯、 喂，日後王浩銘講嘅説話，你唔會打 discount 啦、啊 嗯， 你有 premium 添啊，佢講嘅嘢，大佬。你加翻幾分落去啊！即係正如頭先佢講嗰段説話，可能好多人都講過，但係其他人講冇咁有說服力嘅、啊、大哥。喂，咁就爭好遠嘅咯噃！正如當日你拉咗曼特拉廿幾年，你喐過呢一個甘地，喂呢啲就變成係偉人同埋英雄。 係， 因為你政權嘅打壓，所以佢變成偉英雄。所以越打壓得厲害，其實啲人反抗越厲害。嗱，老共你真係以為？啊！見到雨傘運動，我哋失敗啦、 嗯， 大家都意志消沉啦。咁你就借呢個機會嚟喐埋我哋一次過清算我哋嘅話，你呢條數我成日都覺得你係咪計錯咗啊？如果你求求其其由得我哋，我哋自己都灰心喪志啦。我哋都要一段時間去 recover， 甚至乎 warm up 翻，諗下跟住個出路係乜嘢啦。 嗯 喂，本来你制造嘅旺角骚乱系一件好事嚟噶，令到成个民主派反省。喂，死啦！乜原来用呢啲咁嘅方法去争取民主，系不受到群众嘅支持噶、哦。本来我哋系会有自我调节嘅。好，调翻转头，而家嘅做法就系、是、嗱，你打压啊嘛，越打压得厉害，啲人反抗越厉害。话俾你听，本来我哋都谂住休养生息，唞一阵，先翻转头嘅。而家你陸陸續續十三加三，我哋就 come back 噶啦。 嗯，同埋我覺得就係你而家你見到咧嗰、那個怨氣之累積咧，其實你唔好忽視呢樣嘢。我即係習近平咧，佢太自信啦，佢覺得自己嚇十九大之後，佢各方中國咁大，各方嘅勢力都一一收復。係嘛？收復咗呢個解放軍，收復咗呢一個四人新四人幫，啊，收復咗好多江派啊、上海幫嘅既得利益者，同埋即係包括呢個蕭建華，其實呢個對佢即係非常之大嘅助益。咁但係就佢對香港其實都係咁睇，喂，屌你老味，即係軍頭嗰度搞得掂，上海幫佢搞得掂，美國佬搞得掂 ，Donald Trump 搞得掂，係嘛？喂，連文翠珊都搞得掂，都唔撚理我，即係喺呢個中英聯合聲明啲嘢。喂，咁你香港人我更加唔使俾面你啦，系嘛？ 几百万人 啊，几百万人唔使俾面你。 喂，佢成个思路好清楚噶，嗱、 啊， 唔系我哋同意佢嘅思路啊、 嗯。 你要了解佢嘅思路就系全面管治权， 嗯、 以我为主，我俾几多权利，你就有几多权。 嗯， 我要收翻嗰啲权，换句话讲啊，即系我可以收得翻。吓、啊，中英联合声明已经过时啦，屌！喂，佢乜都讲得出噶，大佬而家。 嗯， 系咪政治打压咪政治打压咯？喂，你我已经对你好 lenient 噶啦，你试下喺大陆啊，我哋你都拉咗十次啦，屌！ 系、嗯、 啊，你而家喺呢个咪度啊，噏嗰啲嘢啊，大哥，嗯、你都呃拉咗十镬啦， 系、嗯、 啊，唔好话王浩铭啊，大佬，屌真系， 係咪？我驚你咩香港人啊？ 嚇！佢而家佢就係唔介意，或者佢係佢都冇所謂，即係公開做無賴啊！嚇！ 佢公開做一個暴君 嚇， 佢怕咩做暴君俾你睇 咧？做無賴做暴君， 咪嚇你哋咯 嚇！ 咪嚇到你哋唔敢再做為止，佢就好似想喺中國大陸咁。 嗯， 中國大陸就係咁，我要你襟聲，我要你全部係襟若寒蟬嘅話，只有一個方法，就係打到你哋驚，打到你哋巢。 嗯， 你諗下內地709嗰啲維權律師排住隊去，俾佢軟禁，俾佢喺度 harass。喂，而家就到我哋香港人啦。所以我話唔，反而呢一個位置先至唔係絕路， 係 你逼到我哋去 corner 啊嘛，我去 corner 嘅時候，我就會嚟同你反撲。你越嚟越搞得多人啊嘛，我越積聚我更加多嘅力量嚟同你反撲。本來我哋都唔係咁激進，本來我都諗住係同你有商有量，互諒互讓嘅。今日唔會噶啦，我睬你都戇居噶啦，大佬。 唔係你，其實 我哋係等個機會啫，我哋唔會亂咁盲動，因為我哋經過咁多年嚟嘅抗争嘅经验，我哋要累积力量，我哋要揾一个最好嘅位置，最好嘅时机嚟喐你，喐翻你转头。但系我哋呢啲嘅愤怒系不断系累积紧，所以我反而我同意阿黄浩铭讲啊，佢讲第一段说话，其实好多人第一次听就话，其实你系讲紧个事实，就话好多人已经系灰心丧志啊嘛，系唔想再搞啊嘛。但系调翻转头，我嘅诠释就系咩咧？因为佢喐我哋，所以我哋先会更加系坚持落去。Otherwise， 如果佢继续用怀柔政策对付你香港人嘅话，我哋又乜冇乜转变嘅，咁咪顾翻自己嘅嘢算咯。调翻转头谂啦，系咪？喂，呢啲嘢唔系独裁者从来都系犯呢啲错误嘅，中外皆是啊！吓，过去嗰、那个。几个世纪以嚟已经是不断犯这些错误，今天习近平再犯一次，所以我不担心的，我完全不担心，好像黄浩铭第一段的重点和中心思想的讲法那样，说那些人已经是灰心，而是今时今日我们累积我们的力量， accumulate 我们对这个社会的愤恨，我等一个时机，等一个好的议题，我就来反扑你。而呢一个时机，呢、这、一个反扑，可能系连结埋中国大陆，敌人同你一齐， 系， 因为我哋已经不能够成为其中一个板块各自嘅行动，我只系能够连结埋中国大陆各地反扑呢一个共产政权、反扑呢个专制独裁政权嘅人系一齐起嚟，我哋先至有嘅力量。从雨伞运动经验睇到啦，净系你香港。嗰七百万人，就算你嚟咗十零廿万，又如何啫？我哋 top 唔到个 government 噶、哦。 系，咁就今日阿铭其实佢都提过，即系如果同你唔好话同啲即系历史伟人比啦，你就算同呢一个709律师，即系譬如你江天勇咁样比，咁啊最近判咗成好似唔知两三年啦，其实佢都话我自己嘅。几个礼拜系，即系或者几个月系微不足道，系嘛？其实讲真的，你话13+3最重刑嗰个就系佢，而且佢要受嘅罪仲陆续有嚟， 佢仲要减三分二咧刑期咧。 系啊，咁你而家呢档嘢啦，系嘛？即系我觉得呢单嘢其实佢我自己觉得啦，佢可以减刑嘅机会唔系冇嘅。咁因为其实讲真的，佢真系自己。是做过一件事，是去阻过一啲即系想冲击嘅人噶嘛？其实系呢、个对佢嚟讲绝对一个冤案。咁另外一样嘢就系、是、其实佢既然佢自己牺牲咗啦，佢系即系想将佢自己牺牲换嚟到对香港人嘅感染，系嘛？我哋即系乜都冇付出过嘅人，其实唔可以即系浪费咗佢一番好意咯。而如果即系佢嘅牺牲或者13+3嘅牺牲，真系。完全是不可以即係換嚟香港人的覺醒，或者是一些怒火的話，我覺得呢個是即係白費了他們的努力。咁而他亦都提我們啦，咁啊12月頭嘅唔知道第一個禮拜定第二個禮拜，大家等待通知啦。我哋今日講個日子都唔好記得啦。咁就話會再有一個遊行嘅，咁就而呢一個遊行，我諗大概好似都係反威權啩。咁大家唔好話嫌悶啦，係嘛？即係我覺得即係。 對佢係一個鼓勵又好，點樣都好，即係大家都踴躍出嚟啦，係嘛？咁啊，希望我哋嗰個民意可以重新凝聚翻一齊啦。咁而將呢一樣嘢帶到落去，即係我哋嚟緊要即係要應付嘅大仗上面，即係包括呢個一地兩檢又好啊，即係呢個修改議事規則又好啊，甚至乎初選都好啊。我哋而家要面對嘅硬仗係越嚟越多，越嚟越頻繁，即係尤其係咧，即係你見到嚇，啱啱我見到有網友咧提我哋啦嚇。袁國強佢而家即係傳出嚟就話下個月就要辭任啦。咁呢一件事究竟對香港人係好事定係壞事呢？如果呢樣嘢係共產黨所默許嘅，呢件事好極有限啦。咁而包括係我哋見到就係佢而家處理一地兩檢嘅方式呢，由原本話呢一個基本法二十條去處理嘅。喂，而家佢講喎，即係李飛一早講到明喎，喂未必㗎喎。啊，即系我哋都可能会用自己嘅方法去处理，吓、啊，即系我哋即系嗱，因为嗱，袁国强咧，佢即系费煞苦心咁样样去谂呢个二十条出嚟，当然后面可能系有呢、這、一个啊鸠毛头嘅汤家华咧，系去献计啦，好似嗰阵时佢都认过叻嘅，咁。呢件方式其实呢个系咩方式？呢个系有间嘅方式啊嘛，或者就系咁讲，好似用呢、這、一个。即系呢一个林恒子啊嘅讲法咁讲，唉，即系与其啊咁样俾人打压，不如我哋自己啊系去，即系与其俾人强奸，不如我哋自己除咗件衫去啦。即系其实去自己主动争取，即系自己主动争取啊、哦！即系好似佢讲呢一个繁体字简体字嗰个例子就咁讲啦。唉，与其啊俾人咁样欺压落嚟，咁不如我哋自己主动争取算啦，咁样样。咁我哋嗱。咁原本呢，即係呢一个袁国强嗰种做法呢，其实即係等于自己争取就俾人强奸，就唔会话咁痛啦，係咪？唔会话即係吓俾人强暴啦。咁但係哇，似乎而家阿大老爷阿习近平佢而家唔掰呢一条有奸桥喇喎。佢而家即係呢期啦，老爷兄强奸桥喇喎，係咪？觉得仲过瘾喎，仲直接了当喎，係咪？仲犀利，仲兴奋喎。咁你而家你諗下佢究竟想做啲乜嘢，佢亦都唔会再俾面你香港嘅制度，去用香港嘅制度去处理中港嘅问题。咁呢一个就係佢自己直接管理嘅模式㗎嘛，呢个所谓嘅全面管治权嘅一个最粗暴嘅形式嚟㗎嘛。咁你话换个律政司，即係话俾你听，可能呢个律政司之位已经唔系咁重要啦，亦都唔需要一个律政司呢帮佢嘅恶行去涂脂抹粉添。 袁国强系歷任以嚟第一个打开呢、這个即係中共控制透过一个司法制度嘅缺口嘅一个最重要嘅人、跟住落嚟已经唔使担心。嗱，我哋最初睇到梁爱诗做嘅时候，我哋有少少担心，话晒佢都系民建联嘅成员，係咪长期以嚟亲中嘅人。但系呢，佢开头喺回归嗰十年八载呢系未出现呢个问题嘅。梁爱诗跟住黄仁龙系 OK 㗎嘛，完全冇问题噶嘛，系袁国强先至出事啫嘛。嗱，呢个危险就喺呢一度咧，就系、已经唔需要继续用袁国强咯，可以用个第二个，都系用翻同一个手法、同一个尺度同埋指标嚟喐你哋，因为佢 hold 住呢一个嘅，即系所谓呢个律政署咧，呢个生杀检控嘅大权嘅人咧，其实是一个最关键同埋重要位置。是对于整个的反对派来讲呢、是很大的打压、打击和打压的。你可以想象的，但是以前你长毛拉几单都没所谓、照可以算。拉一单其实你好像跟他加冕咁，即是在个头顶里面、又画多个圈，整多个光环出来。但是今时今日不是，他计了条数，不可以再罚钱，不可以做社会服务令，亦都不可以判缓刑。一玩就玩你三个月、一玩你三个月的时候，那你要等几年？所以唯一同阿明担心的问题就是这样而已。喂，2020没得选，你下一次出回来的时候、已经要2024年，现在相距2024是多久、大佬六七年的时间，世界不知道变到什么样子、大哥。 但你知即係 六七年之後啲友仲記唔記得 咧？仲有一樣嘢，我覺得而家咧，即係呢一個阿習近平咧，其實 換走呢一個袁國強啦。呢、這個未必係袁國強自己的意思，其實係習近平睇佢唔順眼，有好多嘢呢， 唔係，我覺得應該咁諗，就係佢需要做嘅嘢佢已經做曬。佢打開呢一個嘅政治打壓嘅缺口呢、由佢開始呢已經夠啦。OK， 第二個都係會從呢一個咁樣嘅戰略同埋思路裏面繼續做嘅。如果你俾我估嘅話，七八成嘅機會。邊個做已經係冇重要性嘅。佢打呢個缺口，由袁國強開始。由袁國強開始，而佢都覺得佢已經做夠啦，收夠籌啦，你都快去搵錢啦。因為佢係戴耀廷嘅同學嚟㗎嘛。係咪，即係佢大我兩三年嘅啫，大佬佢未搵真銀嘅大哥。 但佢係鼠王芬嘅徒弟喎、 啊。咁大鑊？ 係呀、啊、你唔知咩屌。 我佢好似咩讀中國法律嗰個係跟阿鼠王芬嘛，好似係嘛。咪所以如果你話而家老共由司法系統開始玩起，而家佢成個戰略係已經係完全唔同。立法會佢將你嗰班變成係政治花瓶，司法裏面你玩街頭抗爭嘅，我全面喐你，喐到你驚，喐到你怕為止，喐到你收聲為止。所以就算你話換個袁國強，其實個分別唔大，睇得出嗰個差別唔係好大。你反而嗰陣時候梁愛詩嘅時候，我哋以為好驚嘅時候咧，啊佢又冇咁嘅吉士去做呢樣嘢喎， 佢算斯文喎，其實都算。 喂，同埋佢嗰陣時候真係諗緊香港人係要慢慢適應同過渡嘛。 同埋你要記得就係梁愛詩佢最大鑊嗰陣時，即係或者最荒謬嗰陣時係處理呢個星島 胡仙嘅 事件啦，同埋呢一個即係第一次人大釋法啦。嗰、那個問題啫，咁但係 咪廿三條咯？ 你 頭上一把刀嘛，佢講緊，屌佢越講越驚嘛，搞到你班友 呢啲嘢，你相對而家嚟講已經係即係 濕濕碎， 係濕濕碎啦。其實就咁，但係你 算 Q 數嘅嘢， 即係原本袁國強講乜嘢？原本袁國強就係話俾佢做曬啲硬任務先，咁然之後咧，令到下一任嘅律政司咧，係會係舒服啲嚇、即係都容易啲揾人，因為其實原本咧。話佢要揾嘅人呢，即係阿林鄭想揾嘅人呢，都係會有啲聲望嘅，其實係。 咩同埋你跟住落嚟嘅難題係在於乜嘢呢、你最重要作為律政司司長23條立法。 係啊。 你一定要唔可以繼續俾袁國強去做嘅。如果你俾袁國強去做嘅話呢，喺而家咁樣嘅政治打壓嘅風暴 DQ 之後呢去做呢係有難度嘅。再立廿三條嘅話，你一定要揾個即係清新啲，即係起碼面孔上邊，同埋係起碼市民大眾唔覺得你係即係中共嘅走狗先啦、大佬。袁國強而家好明顯係中共嘅走狗嚟噶嘛，大哥。由佢做即係大律師公會接受嗰陣時候，唔知咩廣東省定嗰啲咩政協，就已經知佢哇咁鬼 cheap 嘅大哥你。大律師公會主席接受委任。都做全國政協啦、 啊！我哋嚟一嚟嗰張圖啦，即係過嚟睇下先。嗱，而家蘋果所做呢張圖咧，就係呢個熱門人選啦。咁而家兩個最熱門嘅，一個咧就係叫做係黃惠聰。黃惠聰咧，一個係而家呢個法律政策專員嚇、即係 政協 啦。咁但係咧，呢、一個即係公民黨啊邊個啊？即係法律界嗰、那個啊，嗰、那個叫做郭榮亨。郭榮亨就話咧：我唔係嘅，嗰、那個咧而家即係將來嗰個律政司司長許秀峰啦，就係話係外聘嘅。咁咧即係所謂外聘嗰個咧，就似乎可能好可能係林定國啦。咁林定國就係而家嘅大律師公會主席咁樣樣。咁啊另外一啲比較冷門啲嘅，都係屬於大律師公會咧，即係前主席啦，就係、譚敏智啦。咁話呢兩個巨頭啊，都其實都係成為一個即係contender 之一部分嘅。你見到就係等於其實你而家大律師公會咧，都係即係 冇啊，滲透曬㗎啦， 滲透曬啦，其實都 即係你同咩當年余若薇啊、李柱明啊，甚至乎當陣時啊湯家驊年代咧，即係同政府或者甚至乎從中央咧係成日針鋒相對嘅日子咧，已經係結束㗎啦。大律師公會基本上而家已經你唔好聽佢講嗰啲內容啦，佢講嗰啲嘢你定翻轉頭諗就差唔多啦，大佬。即係你以為佢捍衞法治啊？大佬，佢揾飯食嘅咋？咁你又唔好阻人揾飯食，你咪由佢講咯。但係如果喺佢哋之間嗰啲人選裏面，我覺得老共咧同我哋計嗰啲數咧，永遠都計唔同。如果我係佢咧，我會點計咧？我梗係揾一個係喺市民大眾最能夠接受嘅，即係例如。石永泰 如果唔係佢上一次講即係求人得人嗰段說話，其實佢嘅形象唔錯。 本身係 佢嘅形象係唔錯嘅。如果唔係講求人得人嗰單嘢，佢係涼薄少少嘅啫。但係呢條友係理性噶嘛。如果你能夠 control 得到佢嘅話，你揾佢嚟推23條，好過而家你揀嗰啲友啦。嚇，嗰個大眼妹叫咩名啊？阿譚韻芝啊，大哥。 譚韻芝 係嘛？即係睇佢嘅樣嘅已經好兇嘅，大佬隻眼。你仲話立23條，大哥係嘛 ？image 都唔得啦。石永泰本來係得嘅，但係而家我覺得都唔似樣啦，成班友。所以你都唔好有太大期望啊，對呢啲咁樣嘅so call 即係大律師或者係成為呢一個嘅律政司司長嘅人選，冇太大嘅期望㗎啦。袁國強開曬路㗎啦，大家跟住佢嚟搞嘅啫。嗱，你再嚟啊，佢一樣係咁樣政治檢控，法庭都會係相類似嘅判決。我唔覺得佢會有太大嘅轉變嘅。嗱，我嗰日星期六啱啊，戴耀廷我同台啦，喺前面嘉賓席嘅時候，寫文連萬葉，我都問佢，我話廷，你覺得會判幾多啊？咁樣，即係而家上訴啊？ 你話13+3， 13+3 啊 ，OK。 佢話減一半啦，咁樣。 減一半，減一半都未夠喎。 我話減一半，黃浩明13个月減一半都六喎。 係啊，都選唔到㗎。 唔單止選唔到個問題啊，如果你而家你出翻嚟翻入去啊， 係啊，丟㗎。 喂，所以我嗰陣時係有 puzzle 㗎。如果我切身自主，你自己諗， 即係唔好出嚟住，你覺得？ 唔係我出嚟，如果你減幾多先啦？因為你好難就嗰個定罪咧係推翻㗎嘛，而家。我唔知佢有冇上訴呢樣嘢，但我估機會都好微㗎啦。 唔係，或者變緩刑咯，即係 咁佢就好 linear 咯。 係啊，咁但係你都似乎你打定輸數，唔使再選㗎啦。 喂，但係唔好諗選唔選個問題住。喂，嗰、那個過程係好似係郭炳光定郭炳湘咁啊，大哥。喂，明明保釋咗出嚟，跟住終審庭，即使你話就個判刑即係上訴，佢俾個 credit 你啦，咁啊減一半。咁咪翻去入去坐3个月啊！ 其實好折騰嘅，其實係好折騰嘅。 我問自己嘅問題呢樣嘢，我唔敢講啊。不過你講開就講，唔講就講就係、是。喂，我係我自己，我都有少少 puzzle 啊。不過我坐埋佢先算啊，大哥。係嘛？你減到幾多得幾多啦？嗱，你諗下，都就嚟開庭噶啦嘛。我坐多3个月可能開庭啊。咁你啱啱減一半，我咪即刻走得咯，大哥。嗰陣可能仲好喎、啊。你跟住而家又翻返入去啊，大哥。佢仲有阿明，仲有两单排紧， 系 一单刑事藐视法庭，一单就同九子一齐，即系同三子一齐， 就系阴公， 即系阿达嗰单。 呢、這个公众防扰罪，其实佢公众防扰罪两单噶。 我问过戴耀廷，你觉得你自己会判几多嘛？佢话起码都几个月啦，咁样。 哦，几个月 ，OK。 唔系佢系乐观咗，我觉得佢系。 哦， 佢都系 obsess 咗喺。 你有冇问佢而家仲有冇冲动水量啊？ 冇问啦，屌！喂，我觉得。 喂，嗰個陳建華， 就算你減一半 啊， 都好大鑊啦，仲係出翻嚟翻入去嗰下死嘛，大哥。 其實好惡頂嘅，唔係即係你嗰個你當差電咯，即係你個人嘅意志係好堅強先得咯。其實 你估 check in 酒店啊，大哥。 係啊， 阿哥 check in 酒店啊，我俾你住3个月你呢個咩 intercontinental 啊？系嘛？跟住你又出翻嚟，跟住再个局，你住3个月，你都唔制啦，大哥系嘛？咁 Q 闷，你都想翻屋企啦。住酒店你会好过瘾啊！等于即系executive floor 啦，当系 executive room 啦，你都唔系好过瘾嘅咋，大哥。 同埋都好惨啊，因为佢系做咧，佢即系好似系咪单独囚禁啊？系咪？因为佢都重啊，其实 佢好似两个。 吓、啊，两个都好啲，两个都好啲。 不过佢嗰个好似系 但佢又有个 有色人种嚟噶嘛？ 系咩？屌佢，但系佢又有个囚友同我好似样喎，屌真 咁大镬。 系啊，佢今日见到我又话有条捻样同你好似样喎，屌真系，我唔知点样应佢。 喂，佢好似话嚟紧星期二无神论上嚟做集节目啊。 阿毛哥就会揾佢嘅。 哦 ，OK， 系啦，咁啊，系咯，咁希望即系到期时见到，因为其实今日好多网友都问我，会唔会揾佢上嚟？ 我唔敢揾啊，我 因为我今日都见到佢啦，咁但系佢即系我见佢即系嗱，其实讲真，你放监出嚟第一日咧，其实真系好需要即系重聚嘅，同啲亲友，其实就 同埋 take a break 啊， 系啦，即系我都觉得要 先啦，大佬要食餐好嘅饭先啦。 咁尤其你见到今日， 唔系我唔敢揾佢，原因系在于咩咧？我都想，我有打电话去问，当然打电话问候佢，但系佢都冇听电话，唔紧要啦。不過佢嚟又大鑊，唔嚟又大鑊。 你唔會好似自負老人咁對佢？ 我梗唔會啦，大佬。 但致富老人今日又去探佢喎、啊。 人哋 又今日 人哋欠咗你嘅咩？你欠咗人哋有，屌大哥，系咪啊？ 吓， 好，时间差唔多，第二节、啊、阿龙翻嚟啊， 第三节啦， 啊第三节咯，好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